8501-5588转销售部。 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园博园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这里隆重举行。稍后呢，北京音乐广播将为您现场转播戏剧音乐专场音乐会，我是转播主持人云云。本场音乐会呢由中国戏曲学院带来，演出的时长大约是90分钟。这是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是十一国庆节期间北京音乐广播为您送上的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希望为您的假日生活带来多样的色彩。我们将欣赏到打击乐、琵琶、古筝、板胡、京胡等乐器的演奏，曲目呢也大多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曲子，比如《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等等。那么此刻音乐会正在园博园的欧洲园举行， 演奏的艺术表现形式，促进文化、生态、旅游、休闲的有机融合，弘扬戏曲艺术，展示民族风情，进一步丰富市民文化活动，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打造文化惠民的新品牌。2018园博音乐会由中共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主办，中国戏曲学院协办。那么想必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世界上极具特色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民间流行的吹笙、吹竽、弹琴等器乐演奏形式。民族音乐的乐曲产自于民间，流传在民间，表现了民间的生活与生产，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中，先辈们创造了大量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并形成了有着深刻内涵和丰富内容的民族音乐体系。 我们要认识中国音乐，不能仅仅会唱一些中国歌曲，听几段传统乐曲，还必须从民族的、历史的、地域的角度去考察中国音乐，了解中国音乐，从而真正理解中国音乐的内涵，了解它在世界音乐体系中的地位和历史价值。 没错，那么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音乐的殿堂，共同领略民族音乐的魅力。 下面请欣赏打击乐合奏《龙腾虎跃》。本曲由浙东锣鼓龙头龙尾的音调变化发展而成，气势磅礴，情绪炽烈，赋予浓郁的民族风格。作者以独特的构思，巧妙利用不同鼓的相异音色和节奏多样组合，并加之群鼓表演的多层次立体效果，拓展了鼓乐合奏的新形式。其中领奏和合奏的段落交替烘托，渲染了气势壮阔的场面。作曲李明雄，演奏杨柳，伴奏张安琪、孙艺萌、崔元、邢尚博。 掌声有请。 现在演出已经正式开始了，首先我们来欣赏打击乐合奏龙腾虎跃。此刻您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在北京园博园为您现场转播的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戏剧音乐专场音乐会。今天的这场音乐会呢，是戏曲文化周的开幕式音乐会，龙腾虎跃就在耳边，请您欣赏。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龙腾虎跃》打击乐听上去非常的有气势，是不是？那么现在舞台上的乐队呢，是中国戏曲学院的学生乐队，大约有60人左右，是一支规模不小的民族管弦乐团呢。因为今天的风特别大，所以呢，话筒收音的时候，我们也能听到有很大的呼呼的风声。而今天呢，防风罩又不够用，我们的录音师范月峰把他的线手套特别的摘下来套在了话筒上，听上去效果稍微好了一点，是不是？听众朋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2018中国戏曲周，由中国戏曲学院带来的戏曲音乐会。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琵琶古筝的二重奏《春江花月夜》。这是一首传统的琵琶文曲的代表曲目，描绘的是月夜春江的迷人景色，以优美质朴的旋律展现了明月、花影、云水、渔歌、回澜、归舟等一幅幅动人的音画，充满了诗情画意。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园博园，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这里隆重举行。此刻您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为您现场转播的戏剧音乐专场音乐会。那么在演出之前呢，我特别的去园子里转了一圈，园博园真的是太大了。在主展区呢，有一个很大的舞台，在那儿京剧乐手们在准备演出。入口处呢，有一个巨大的牌子，上面写的是出将，出口处呢是入巷。路上呢还碰见了一对准备上场的京剧演员，他们都已经上妆扮上了，服装和化妆都特别的漂亮，一张张稚嫩的脸一看就是学生，应该是戏曲学院的学生吧。 热情如火的打击乐过后，让我们共同聆听美妙的弹拨乐《春江花月夜》。《春江花月夜》是我国一首优秀的古典名曲，原名《夕阳箫鼓》，是由琵琶独奏曲改编而成的。它以优美、流畅、典雅的旋律描绘了祖国河山的美好，抒发了人们在春天月夜畅游长江的美好感受。接下来请欣赏琵琶古筝二重奏《春江花月夜》，琵琶演奏刘怡彤，古筝演奏张亚琼，掌声有请。 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琵琶和古筝的二重奏《春江花月夜》，充满了诗情画意的一首琵琶传统文曲的代表曲目。今天的中国戏曲学院的学生们，他们穿的是黑色的演出服，非常的精神。这场戏曲周的音乐会呢，舞台是在欧洲园伊文城堡的门前，是露天音乐会。舞台的对面呢，临时摆放着是观众的座椅。春江花月夜已经开始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琵琶古筝的二重奏春江花月夜，听上去呢水平还有一些稚嫩，毕竟是只有20岁左右的在校大学生，在韵味上呢可能还欠缺一些吧，轮指上也不是特别的完美，有一些丢音不是特别准确和清楚，不过整体上技术上完成还是不错的。今天呢这场音乐会呢是由中国戏曲学院的学生乐队带来的，那么这场演出呢是在园博园，园博园呢就是园林花卉博览会公园，是在北京的西南部丰台区境内永定河畔，依托着永定河跟卢沟桥是遥相呼应的，这里的历史文化氛围很浓郁，地形多变，山水相依，环境很美，这里呢主要是用于展示国内外的园林艺术以及园林绿化的新技术、新材料、新成果，展示奇石、插花、盆景等各类的园林的艺术作品。那么如果您来这里坐地铁的话呢，可以是14号线有园博园这一站，如果您开车来的话，可以从南北两个方向进入园博园。 二泉映月是我国民间音乐家阿炳的代表作，他在人世中所遭受到的辛酸苦楚完全通过他的音乐反映出来，因此二泉映月婉转优美的旋律中时时流露出伤感怆凉的情调，凄切哀怨尤为动人。请欣赏二胡独奏二泉映月，作曲华延君，二胡演奏董好斌，扬琴伴奏洪文健，有请。 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二泉映月》可以说是一首二胡名曲了，这是中国民间音乐家阿炳的代表作，他表现的是一位饱经人间辛酸和痛苦的盲艺人的思绪情感。这部作品呢，展示了非常独特的民间的演奏技巧和风格，意境无比深邃，我们来听听看。这是由中国戏曲学院的学生演奏的二胡名曲《二泉映月》。今天的园博园呢非常的热闹，因为今天这里正在举办中国戏曲文化周的开幕式，那么我们此刻听到的就是开幕式音乐会。二泉映月二胡名曲来自于民间音乐家阿炳的代表作。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意境深邃、无比悲伤的旋律是阿炳的代表作《二泉映月》。那么今天的风特别大，我们也能够听到话筒里传出呼呼的很大的风声，但是这丝毫也没有影响演员们在台上的投入的表演。观众们呢，也坐在国宝前阳光下，听的是津津有味儿。听众朋友，您此刻听到的是2018中国戏曲周由中国戏曲学院带来的戏剧音乐会。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的是京韵风，这是一首京剧风格的扬琴曲，乐曲是京味十足，色彩浓艳，节奏鲜明，雄浑刚健。在这里呢，扬琴的快速的花奏非常表现技巧，玲珑小巧，而且呢，我们还能够听到模仿花脸唱腔的慢板，抑扬顿挫，气度非凡。现在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接下来听到的是京韵风。在正式演出开始之前呢，我在园博园里转了一大圈，今天呢是十一国庆节，来游园的游客特别多，穿过主会场，顺着人流一直走到一个巨大的缓坡，上面呢就是观景大平台，平台下面能够望见远处的园林，错落有致，有尖顶的亭子，有修剪成球状等各种不同形状的植物。因为周围没有高层建筑，所以呢视野看上去是非常的开阔，让人感觉真的是心情舒畅。在不远处台湾园的附近呢，有一个临时搭建的小舞台，上面有几位京剧演员在那儿正跟观众合影，有花脸，有青衣，有花旦，造型都特别的漂亮。 灰不善尘，扬琴作为我国的传统乐器，音量宏大，刚柔并济。京韵风作为一首京剧风格的扬琴曲，不仅乐曲中京味十足，色彩鲜艳，而且节奏鲜明，雄浑刚健。扬琴快速花奏，小巧玲珑，情绪盎然。模仿花脸唱腔的慢板，顿挫有致，气度凝练。整首乐曲爽朗大气，五彩斑斓，意趣横生，可谓格调不凡。接下来请欣赏扬琴重奏京韵风，演奏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扬琴乐团，有请。 此刻您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在北京园博园现场转播的中国戏曲周戏剧音乐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首京剧风格的扬琴曲京韵风。今天的园博园是特别的热闹，因为今天这里正在举办中国戏曲文化周的开幕式，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开幕式音乐会。那么开幕盛典呢，今天上午在园博园的三号门主会场主观礼台前隆重举行，邀请的是戏曲界的嘉宾走红毯，参加开幕式前的戏曲盛典。那么他们还表演了几个节目，展示了北京市戏曲进校园的丰硕的成果。学生们还集体合唱了一首我是中国人，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京韵风，京剧风格的扬琴曲。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扬琴重奏京韵风，充满了京腔京韵。不过我们也听到扬琴的声音好像有一点点跑调，可能跟室外演奏也有一定的关系吧。那么今天呢，在园博园举办的是中国戏曲文化周的开幕式。除了这场音乐会之外呢，园子里最吸引人的环节可能就是三辆戏曲花车的巡游了。有大学生社团方阵，有非遗演出方阵，展现经典的戏曲魅力。那么为了展示创新的项目呢，由三个大型的戏曲机甲、七组戏曲机械人、两组大型的戏曲机械人偶和戏曲潮舞秀共同组成了戏曲科幻秀，也格外好看。为了满足戏迷的心愿呢，戏曲名家们还带来了经典的剧目联唱《梨园盛世情》。开幕式呢，共包含戏曲盛典嘉宾200多人，演出呢有1300多人。那么此刻呢，3点到4点花车巡游正在园博园的银杏大道举行。现在呢已经入秋了，银杏树的树叶开始变黄了，而且今天的阳光又特别好，在耀眼的秋日艳阳下，银杏树的树叶发出金色的光芒，把银杏大道装点得充满诗意。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板胡曲《花梆子》，这是作曲家严绍一在1958年根据河北梆子当中的行弦和花梆子123等音调作为素材创作的板胡的独奏曲。乐曲采用的是民族乐队伴奏的形式，旋律多变，充分展现了板胡的表现力。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园博园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这里隆重举行。此刻呢，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现场转播戏剧音乐专场音乐会，我是转播主持人于云。今天呢，这里正在举办的是中国戏曲文化周的开幕式。那么除了开幕式之外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它的日常的巡游，在今天是上午的11点半到12点半有花车的巡游，下午的时间呢是5点到6点。那么如果您明天一直到7号来这里游园的话呢，你可以关注一下它的时间，每天呢就是上下午各一场花车的巡游。上午是10点30分到11点30分，然后还有一场是14点到15点。它的地点呢是从台湾园一直到5号门，也就是园博园的银杏大道。集结的线路是从有花车、大型机甲、机械人、机械人偶，由他们的存放地就是园博园的航天馆前面搭建的棚子出发，一直到台湾园。巡游结束之后呢，花车会由5号门沿河堤路回航天馆。 独奏《花梆子》，《花梆子》由严绍一先生作曲，是一首根据河北梆子民间曲牌编作的高音板胡曲，影子循序渐进，引出快板，旋律热情奔放，节奏性强，慢板抒情，旋律优美，如歌如诉，全曲起伏分明，带有浓烈的河北民间地方风格。作曲严绍一。板胡演奏裴若文，伴奏中国戏曲学院民族乐团小乐队，板鼓刘江涛，有请。 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是一首板胡曲《花梆子》。这场音乐会呢是由中国戏曲学院带来的，他们在这次的戏曲周上演出一共有2场，那么除了今天之外，明天的下午3点到4点半还有一场。在1号到7号一共7天的时间里呢，将分别由中国戏曲学院、国家京剧院、京演集团和北京交响乐团一共会带来7场音乐会。那么后天国家京剧院的演出我们也将为您现场转播，欢迎您到时收听。此刻您听到的是2018中国戏曲周由中国戏曲学院带来的戏剧音乐会，这是一首花梆子板胡曲。听众朋友，您此刻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在北京园博园为您现场转播的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戏剧音乐专场音乐会。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转播的这场音乐会呢，是戏曲周的重要的环节。戏曲周里最受关注的就是花车巡游了。 花车巡游由四大方阵组成，有戏曲情、戏曲潮、戏曲风和戏曲梦，包括呢三辆戏曲景观的舞台花车，还有三台大型的戏曲机甲，七组戏曲的机械人，还有两组大型的戏曲机械人偶，以及200多位巡游演员共同组成，非常的壮观。那么在10月7号呢，这里还将举办盛大的戏曲周的闭幕式，闭幕式的时间是14:30到15:30，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板胡独奏《花梆子》。 听众朋友，此刻您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在北京园博园为您现场转播的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戏剧音乐专场音乐会。那么这场音乐会呢，是由中国戏曲学院带来的。他们在今年的戏曲周上一共有两场演出，今天之外还有明天的下午3点到4点半。那么在1号到7号七天的时间里呢，分别由中国戏曲学院、国家京剧院、京演集团和北京交响乐团带来七场音乐会。后天呢，国家京剧院的演出我们也将继续为您现场转播，欢迎您到时收听。那么10月3号呢是国家京剧院的演出，10月4号呢是京演集团。 晋北古筝乐流行于山西北部的五台、定襄、新县等地，乐曲表现古代将士出征、凯旋、荣归和庆功等场景，演奏风格狂暴有力，气势磅礴。这首套曲常在庙会、婚礼等喜庆场合演奏。民间流传的大德胜选用曲牌和连接顺序常因地而异，后来经过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和济南军区前卫文工歌舞团改编，乐曲更臻完美，流传广泛。由于乐曲结构受到民间文艺形式的影响，致使同一首大德胜会产生丰富多变的组合样式。请欣赏吹打乐大德胜，本曲由何化君、刘汉山整理，领奏刘莹莹、贾正波，有请。 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的是山西民间吹打乐大德胜。当地的吹鼓手呢，经常会在婚礼啊、庙会等这样的场合里演奏大德胜。这首曲子是由《将军令》《过街词》《出谷子》等11首曲牌组合而成的。那么今天呢，是中国戏曲文化周的开幕式，上午呢是开幕式的正式演出，1月1号。节期间呢，园博园举办的戏曲周的活动呢，将会侧重群众的体验、互动参与和活态传承传统文化等方面，让大家能够参与其中，感受到戏曲艺术的魅力。每天的上午和下午都会有花车巡游，此外呢还有中国戏曲艺术会，比如戏曲场景秀。那么今天的戏曲场景秀是在10点半到12点，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举行。那么明天呢是到一直到7号，是每天上下午各一场，上午的时间是9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时间呢是1点半到4点半，有戏曲的场景秀。地点呢就是在园博园的3号门广场，一直到台湾园和5号门的银杏大道的两侧。沿着银杏大道的两侧呢，布置了16组戏曲的经典场景，选取的呢都是中国戏曲文化当中最有特色和代表性的部分场景，像穆桂英挂帅、断桥和龙凤呈祥、贵妃醉酒、武松打虎等等场景。 我们听到的呢，是在旧式的婚丧嫁娶当中经常能够听到的音乐，是大德胜，很有民俗的特色。那么这次的戏曲周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戏曲音乐的魅力。除了听音乐会之外，在这里还可以看戏曲人物秀。沿着银杏大道呢，设置了八组演员，他们通过行为艺术和街头表演的形式呢，在园区内定点或者是穿梭进行表演。有不倒翁唐城、行走的戏曲人、真人戏曲木偶秀、乌金人傅与子、悬空戏曲人诸葛亮、石膏人月老。那么如果您想看整出的戏呢，可以在新剧场展演当中。那么今天10月1号到7号，它的展演的时间呢是下午2:30到3:30，由北京京剧院、北京昆曲剧院、中国戏曲学院、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带来的评剧《杨八姐游春》、《藏地彩虹》、京剧《陈显窥梦》、原创剧目《航天颂》等等。每天还有3场的实验剧目展演，10月1号呢是上午10:30到11:30，下午3:30到4:30。那么从10月2号明天一直到10月7号呢，它的演出时间是上午10:30到11:00，下午1:30到2:30和3:30到4:30。如果您想欣赏实验剧目展演的话，可以记好了它的时间。是由繁星戏曲社展演代表性的实验戏曲剧目，进行实验性的艺术性的探索。 此外，如果您带孩子一起来园博园游览的话呢，您可以少儿亲子有两场，就是下午的2点到3点和3点半到4点半，从明天一直到7号呢，也是每天3场这样的频率安排，分别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3点和3点半到4点半。此外还有园林的实景戏曲演出，演出的安排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多彩。 中国戏曲学院戏韵组合为大家带来两首戏曲音乐曲目，他们首先带来的曲目是《梨园魂》。梨园里生旦净丑，梨园里百花怒放，梨园承载着数千年文化历史，梨园传承着亿万人精神魂魄。民族器乐室内乐《梨园魂》开始部分采用了创作的京剧风格的音乐主题，中间部分则采用了用器乐模仿声腔的手法，后半部分亦有炫技的演奏，乐曲旋律具有浓郁的和戏曲特色，也恰当地借鉴了西方作曲技法，用中西合璧的手法体现了梨园之魂。请欣赏《梨园魂》，作曲杨春林，演奏中国戏曲学院戏韵组合，有请。 听众朋友，此刻您听到的是2018中国戏曲周，由中国戏曲学院带来的戏剧音乐会。那么这次的园博园的中国戏曲文化周主题是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举办的宗旨呢，就是为了积极地推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的发展，努力打造成为全国文化中心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的品牌，成为首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亮丽的名片，成为振兴戏曲成果的展示的平台，成为老百姓体验戏曲文化的盛大的节日。那么这次活动的特色呢，就是聚焦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强调专业性和覆盖性，体现的是群众性和参与度，探索运用现代科技演绎传统戏曲的魅力，长的互动是非常的突出的特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戏韵组合《梨园魂》、《杜十娘》，这是两首戏曲音乐的组合。此刻您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在北京园博园现场转播的中国戏曲周的戏剧音乐会。马上我们听到的是戏韵组合《梨园魂》、《杜十娘》两首戏曲音乐的组合。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园博园呢，其实就是园林花卉博览会公园，它是在北京的丰台区境内的。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戏韵组合《梨园魂》、《杜十娘》的演奏。